好，回到第四節啦。就究竟是这个 楔形符号 是什么呢？樣初头我就未看恩师前，即是后面一粒钉，我就以为呢都不是那么难 去看的。但我一看到那个真实物的时候，我发觉就是你看下去呢，你怎样 去、理解那个入面有意思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困难的事的，因为实在太细。同埋佢嗰個係點樣？係一個圓形嚟嘅，你要碌咗出嚟咧，印喺一啲即係可能一啲膠啊，或者一啲泥上面咧，你先睇到成行嘢係咩嘢嚟嘅。你就咁睇咧，就係你要兜圈睇咯，或者你 轉圈。但係都佢調轉咗噶嘛， 嚇 啲張 正反調轉， 正反調轉噶嘛。所以我估唔係就咁睇嘅，應該係碌咗出嚟印咗一啲嘢上面睇嘅嘛。 即係話佢嗰嚿嘢本身係有殼。人的功能，它本身就是记录了一些东西，它可能没有直接讲明究竟怎样可以开回或者阅读回它要记录的东 西。文书是这样的，文书有字典的，即是现在就说它因为有字典之后，它才可以比较肯定地讲到里面是什么。那这是第一样东西。有个小题我即是题外话就即可以跟大家 去分享一下，就因为呢现在就拗紧一个问题，就是呢、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即係所謂字母啊 ，alphabet 喺邊度嚟嘅？咁傳統我講話就係嚟自咧，今次展覽入邊都有嘅，就係嗰啲 Phoenician 啊。咁展覽入邊都有噶嘛，就係嗰啲腓尼基人啊。咁傳說咧就係我而家用緊 A B C D 或者呢啲希臘嘅字母符號咧，就係嗰班人落嚟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即係中國嘅講法咧，我呢度睇一睇，因為呢本書我成日睇嘅就係阿姚忠元教授啊。符号、初文与字母，他就说呢他估他猜测啦，应该说就是所有这些字母或者这些 楔形文字， 他其实都是来自古代的陶符。陶符就是我们很古代找回那些陶器上面画了很多符号的。当然后面就还有符文啦，譬如那些 runes 啊那些样。但是呢有些符号呢竟然呢原来大家是即係揾到係相同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咩咧？其中一個就係倒轉咗嗰個 A 字啊！ 哦， 啊，倒轉咗呢個 A 字咧，喺中國古代嘅符文入邊咧，即係呢啲圖文入邊咧都有。而 Phoenician 咧，即係呢個腓尼基呢個即係符號咧，亦都有一個咁嘅常用嘅。譬如呢度你睇唔睇到呢個？ 哦，即係好似 V 字加一橫 ，V 字加一橫嘅。咁呢個咧，佢就話咧兩者係共通。兩者是共通呢，當然你就會問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邊個先跟邊個後。如果你說喂中國這個圖文這個先，就是哦以前這些腓尼基人都在這圖文中國的圖文裡面學了這符號先什麼的，但是你可以反過來說，就是以前的腓尼基人去過中國 是 但是講緊這個時間呢就上萬年之前的了，即是這些圖符這些或者幾即起碼坐在七八千年之前，那當時人怎麼去到呢，或者有沒有溝通，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OK， 咁啦，呢個小題我話啦，但係講翻呢一個嘅即係 楔形文字。 咁楔形文字好簡單啫，如果你從嗰個符號嚟講咧，就係、是、以前嘅人咧未識畫字，即係寫字嘅時候咧，就用呢、這個應該係點啊？鏟啊，即係一個好似類似尖嘅物體啦。 一支竹定係一支？ 冇少啲尖嘅物體啦，削嘅嘢。 削出嚟。 削出嚟嘅， 凿嘅， 或者刀咧，刀，即系好似甲骨文嗰啲就系批落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正统嘅解释，就系佢即系点解会有呢啲嘢会出现啦。但系问题系咩咧？就系呢啲咁嘅符号咧，到而家嗰个阅读咧，其实都出现咗好大问题嘅。所以如果边个话俾你听嗰样嘢系专家嘅话咧，其实大家都要少少存疑啦。就系你睇得明嘅话咧。大家要覺得即係要有些少保留。咁點解係咁咧？就係、是、最簡單啦，就是、因為咧 ，Sicari Chichen， 我哋講嘅就係佢睇咗呢啲釘，即係 cunningform 或者呢啲 楔形文字， 就覺得即係上古有一個即係種族叫做 Anunnaki， 就降咗落嚟地球，係太空落嚟嘅，就係跟住咧就即係統治咗地球，又產生咗好多嘢。但問題咧，從來大家對佢嗰個解釋咧，就即係會發現咧，就好多問題。咁個陰謀論係咩咧？陰謀論咧就係話，原來好多呢啲石板咧， 到而家仲係存在嘅，但係擺喺倉度入邊冇人睇。如果有人睇嘅話咧，就有可能印證到佢嘅講法，或者如果你識睇嘅話，但問題就係呢啲距離而家咁遠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好難掌握到佢真正嗰個意思噶嘛。 嗯 咁好簡單啦！如果譬如你就咁睇咗呢幾嘅一個刀削咗落去，其實你睇唔到係點解噶嘛？ 嗯哼，嚇， 所以到依家咧要形成一個大家事實上喺度爭論嘅。咁爭論到就咩咧？就有人咧就直接開咗個網頁，就話咧 Sakara Sitchin is wrong，、就逐個走去即係、就是、去批評佢。但問題就係你攞咗嗰個呢啲咁嘅正統嘅解釋，係咪一定嗰個正確解釋咧？其實大家是可以有一個懷疑的態度的。咁講到呢度咧，其實就點解會有話同神秘學有關咧？就因為有一件事件咧，就可以拎出嚟去即係提醒翻大家，就係點解呢個同以前古代通靈嗰啲係有關。咁話説咧，就喺19世紀嘅末期，1893年咧，就有個即係費城大學嘅教授啊，就叫 Hilprecht， 應該係德國總嚟嘅。咁而家你揾到佢嗰個嘅資料嘅，呢個人真係喺嗰度教過，亦都係研究呢啲楔形文字嘅專家嚟嘅。咁佢嗰個功力係點咧？大家而家可以爭論啦。但係佢就記錄咗一件事啊，就係咧當其時咧，佢哋喺有一個人喺呢個所謂尼泊爾，咁喺呢次入邊展覽入邊都有嘅，就係掘咗出嚟一個嘅圖書館。咁入邊咧，佢揾到係一個咩咧？就是圓形的一個環，咁佢覺得咧呢個係一個耳環嚟嘅，但係耳環上邊咧有啲符號就係啲楔形嘅符號咧，佢睇唔明啊。 嗯， 咁睇唔明係點咧？佢走去瞓覺，即係休息啦。咁嗰個環咧，其實就喺一個廟入邊揾出嚟嘅，就叫 Bell 個神叫 Bell， 我唔知呢個神係當其時係啲咩神嚟嘅。 嗯 嗰晚咧，佢發夢咧，就見到呢個神呢、這個神會入邊個祭司同佢噏嘢。 嗯， 佢話你睇呢個環咧，其實你睇錯咗啊。 嗯， 呢、這個唔係一個耳環嚟噶，呢、這個就係古代我哋嗰司令打。咁、今次入邊都有噶，呢、這個展覽入邊都有嘅。就點解會變咗一個耳環咧？就因為咧嗰晚咧嗰個皇帝咧，即係佢嗰陣時做祭司嘅，那個皇帝咧臨急臨忙要為嗰個神嘅唔知道個女定咩做個耳環出嚟，佢哋冇計就切咗呢個 cylinder 嘅三嚿變成三嚿啊，就作扮做個耳環啊，就俾咗嗰個皇帝戴。咁佢夢醒之後咧，佢就 get 到呢條 Q， 即係揾到呢個線索啦。佢就嗰個祭司報埋個夢俾佢聽，就係呢個耳環，呢個環咧切咗三嚿嘅，其中兩嚿喺你自己嗰個箱入邊，第三嚿係唔見咗。咁佢揾翻嘅時候咧，結果係冚翻呢個環出嚟，就睇得明呢嚿嘢。 嗯，即係有人教，有人教佢點樣讀 夢中指導， 夢中就接得通 啊！嗱，咁呢個咧係有記錄㗎，即係呢個唔係我老作嘅。咁呢個人咧就真係喺費城大學咧就教過書嘅。嚇、 嗯， 咁佢收尾咧就話咧，佢因為一啲所謂行為上面嘅失誤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自己收埋咗啲貨，即係嗰啲文物就唔肯拎出嚟、就卒之俾人炒魷。咁、但係呢件事咧就記錄咗，即係話佢發夢見到啲人報夢俾佢，跟住話俾佢聽。在哪度的時候呢，他找得出來而解到裡面的東西呢，這件事似乎是真的了。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件事就是呢，如果是這樣講法的話呢，這些神未必是假的， 是真的能夠實際啟示功能。 你不要理他是不是全能的神，總之這些人 他懂得要在夢中裡面 傳些資料給你。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你看這些文呢，不是靠正統的方法的，你是要靠啲通靈的方法你才看得明白、 即係啲遠古的嘢係要靠遠古的靈去直接指導，就好過找考古學家估。 有啲人因為所以而家咧有一種考古的方法咧，就不是正統的方法嘅，嗰啲係咩咧？透過通靈去考古 嘅，即係 你去到嗰個廟嗰度咧。嗱，我唔知你有冇啊？譬如話。即係喺藏物嗰個角度就稍為係咩啦，稍為即係比較正常少少啦。譬如話你服藏咁樣，咁有陣時你都要同嗰個師傅 溝通㗎嘛。佢可能報夢俾你㗎嘛。 服裝係好清晰地有預言嘅。佢講到明一千年前已經寫咗幾時幾時邊個邊個就會夢到邊一塊 puzzle， 幾時幾時會砌曬成幅藍圖咁樣。 係啊，啊咁嗱呢個其實喺連 New York Times 入邊都有嘅，呢即係唔係講呢頭先我哋講呢個新聞，而係話呢個人物啊，即係喺即 係真有其人， 真有其人嘅。咁佢係咪呢件事係咪佢老作啊，定係還是咩咧？咁大家可以傳疑啦。但係類似嘅事件咧，其實喺考古學界咧唔係絕無僅有嘅。就有啲係，譬如喺嗰個地方，即係坐一坐耐一耐咧，就唔知啱發夢咧，就會見到，即係同呢啲嘢溝通到，跟住咧就你真係嗰度揾得翻嗰啲嘢出嚟嘅。OK， 咁、問題咧就係、M 先生，如果你喺藏文角度嚟講，呢樣嘢發生嘅機率有幾高咧？ 好高，咁你藏傳佛教有服藏，服藏之中有種叫地服藏，就係、一件物質證據，透過呢件物質已經得到直接啟示而去收集。 咁但 係多嘅 嚇，又有啲就透過一件物質裏邊嘅意識系統嘅啟動，譬如有啲係見過物質之後，再加上要打坐喺打坐裏邊得到一啲符號喺意識界嘅符號，先去再開發又有。 唔係，但係譬如讀一個唔識嘅文字，唔識嘅符號。咁會唔會有啲類似例子，就係以呢個符號本身後面嗰啲精神力量， 同埋好仔細，我哋講到明，如果呢啲係屬於意識界嘅文字，就係、另外一套溝通系統。如果套係溝通系統係存在，但係秘密地存在，由一啲嗰個界別嘅守護者去守護呢啲秘密，只係適當嘅時候，適當嘅人就會開到適當嘅部分。 咁如果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呢、這個事件本身咧，其實嗰、即 係攝影文字 嗰個環咧，其實個守護者都係呢個廟入邊嗰個祭司嚟嘅。 甚至乎呢啲嘢就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契機，喺幾時會開發到邊一類型，或者邊啲角度去開發到呢啲咁嘅古代，即係已經唔係現代人類或者呢幾千年嘅人可以簡單發展出嚟嘅溝通模式咯。可能遠古已經有啲更加先進嘅模式，只不過就要找翻嗰個方法去開啟。 係啊，嗱咁最重要今次咧，大家睇到嗰個攝影文字嗰度咧，其實只不過好少數量嚟嘅啫。因為如果你真係走去上網上睇咧，你會發現咧，其實呢啲 攝影文字 就唔單止淨係出現喺一個嘅亞述呢個王國入邊嘅，佢喺成個米索不達米亞，甚至我如果冇記錯嘅話咧，應該去到土耳其嗰邊咁遠嘅。問題就咩咧？就係而家識讀嘅人太少。掛得出嚟嘅好多，變咗咧，你真係要好考系統，就係為呢啲咁嘅 攝影文字， 你走去讀嘅時候，你究竟讀咗啲咩嘢出嚟咧？到而家其實係好坦白講咧，大家係打死狗講價嘅，即係根本冇一個好肯定嘅，就係呢啲嘢究竟係各觸及嘅範圍同埋古代歷史有幾多？但一個好肯定嘅咩咧？如果你走去睇呢個聖經嘅時候咧，你喺入邊係揾到同聖經有關嘅嘢。咁究竟係咩呢？最簡單啦，係創世記。創世記嘅就係講緊呢個即係神點樣去做呢個世界，同埋係呢個大洪水。即係入面咧，你其實係揾到挪亞方舟嗰個歷史喺呢啲咁嘅 楔形文字 係揾得翻出嚟嘅。 哦，即係話呢個楔形文字係好。 好早已經 記錄咗呢啲，已經有意識地記錄一啲更遠古知識嘅嘢。 係啊。尤其是係，譬如話涉及到咧，即係所謂喺聖經入邊記載嘅耶和華個神嗰個性質，咁跟住係咩嘢嘅時候咧，喺呢 楔形文字 就有線索。咁第一樣嘢就係，譬如佢打敗嗰條龍，原來咧即係喺呢個做即係七日嗰、那個即係做世界入邊其中一個事例，就打敗咗一隻龍咧，喺 楔形文字 原來有嘅。 即係可能係另外一個故事嚟㗎本身。 唔係簡單嚟講就係、其實個聖經係嚟自呢啲嘢㗎。係 啦 係 啦，聖經 係。咁問題咧就係咁樣啦。如果嚟自嘅話，咁入邊聖經入邊記載嘅嘢係唔係可以喺個真實嘅地方入邊發現咧？咁其中一個追查就咩？伊甸園。 哦， 因為個伊甸園本身咧喺 楔形文字 邊咧，有啲人話係見到嘅， 即係有呢個地方喺度啊！ 我有呢個字有形容過，有呢個 concept 係出現咗啦。 係啦，應該知道出神，但係嗰個字嗰個具體嗰、那個那個串法咧有少分別。嗰、那個就唔係 EDEN， 係 EDIN。EDIN。咁嗰個成件事係點樣咧？咁我以前我哋冇講過嘅，咁所以今次咧就趁住呢個咧就即係借題發揮啦。如果唔係咧，就未必有機會講。咁事源係咩咧？就係、是、事源咧，就因為咧。這個的Scala Sitchin 太出名了，原來有些人跟他爭論的時候就沒有發現過其實跟他爭論的人有很多個，其中這個就叫 Christian O'Brien。 這個人是怎樣、就是、介紹 他死了不太久，就是公元2001年才死的、他曾經就在伊朗呢跟這個英國石油公司 做打工的，他跟很多人一樣、就是、他是業餘研究這些 楔形文字， 他就即係覺得有一樣嘢咧，喺頭先我哋講個尼普 Nepal 啊，即係呢度可以大家去再即係睇翻嗰個具體嘅例子，就係、是、Nippor 呢個地方咧，就係、是、當其時喺呢個美索不達米亞，同埋今次喺呢、這個即係亞述呢個地方咧，都有即係呢個展覽都有列出呢個地方嘅。咁呢個地方咧，其實係揾到好多呢啲即係tablet 呢啲即係 楔形文字 嘅版嘅，咁呢個地方咧，有人去咗之後咧，就收藏咗陣，但係未睇。咁佢睇咗之後咧，佢就即係發覺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咧喺入邊有記載到有涉及到呢個伊甸園入邊嘅記錄。呢、這個記錄係咩咧？就係、是、原來呢個地方咧，伊甸園呢個地方咧，其實原本係一個高地隔離嘅低地嚟嘅。咁當其時人咧就掘咗，即係喺個地方開發之後咧。就掘咗個水塘，同埋咧種植好多嘢。咁所以伊甸園咧，如果喺呢個角度嚟睇咧，究竟係咩咧？就係、是、實際上係一啲農耕，即、就、係、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農耕嘅地方嚟嘅。即、就、係、是、開始識得種啦。咁最即係、就是、好嘅地方咧，就係咩咧？就係佢篤到個地方出嚟，即、就、係、是、究竟喺邊度？ 嗯， 就係、是、原來而家嘅黎巴嫩嘅其中一個地方。咁嗰度咧。就是這個，即如果根據這個講法，就是其實就是那個伊甸園那個最原始的地方來的。換言之呢，即現在今天看到的聖經呢，其實就是整個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的另外一個版本來的。 是的，用這個形式流傳下來， 用另外一個形式流傳下來的。但是呢，他這裡跟神秘學有關的什麼呢？就是他說這班人呢，如果在這個 楔形文字 記錄呢，都是 Anunnaki。即係而家講緊就係喺個外太空嚟嗰個咧，如果根據呢個 Scala Sitchin， 咁但係佢就拗，其實就唔係，佢哋唔係嚟自外太空，係嚟自一班古代嗰個科技比人類先進嘅一班另外一班人，就係佢哋將呢一個咁嘅知識咧，就傳授咗俾即係當其時嘅人類，等佢嚟到佢哋好多好短時間之後咧就。即係出現咗各種嘅能力，農耕嘅能力、鑄鐵嘅能力，同埋一個書寫嘅能力，就由呢班人傳落嚟嘅。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呢一個嘅講法都係同我哋正統嘅歷史書上邊咧有一個分別嘅，就係咩咧？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嘅呢啲書寫嘅能力啊，點解突然間或者即係文明嘅突然間嘅爆發咧，唔係嗰個人類本身？自己咧，即係可以發展出嚟嘅，係另外一班人，無論嚟自外太空又好，或者存在地球又好，係佢哋傳授俾而家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嘅人類嘅文明先開始到嘅。咁呢班人佢有個名叫咩咧？喺個書入邊有講 ，shining ones 會發光嘅人。 嗯 哼。咁啊，講你會發光人咧，幾圖就諗起啲應該有啲咩聯想咧？ 咪就係伊甸園裡面嘅亞當夏娃未逐咗伊甸園嗰時嘅嗰個形態咯。一個發光的形體， 但這個發光形體呢，如果你聽回亞但尼斯的講話，就是原本是無形的嘛，是得光體， 光體， 光體來的嘛， 是，而且他做了，就是，那個解釋的就是，他未曾裝那個皮，人皮，是，所以呢，是，所以就是一個光的形態來的。這個都是一個現在人們在研究的那個聖經的那個關鍵，就出了伊甸園之後呢，就耶和華是 俾咗個衣服佢，咁、那個衣服咧，咁大家都講係咪係一啲叫麻質做嘅衣服啊，定係即係係咩嘅咧？ 其實唔係，其實只不過我哋個肉身， 係啦，有咗肉身， 係啦，我哋嘅皮， 嗯， 咁樣就呢個係一個線索嚟噶啦，同呢個光體同埋你話個原裝版嘅嗰個描述咧，咁佢裡面咧都係有呢個契機喺度嚟嘅。 唔係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話咧，即係對於嗰個古代美索不亞、美索不達米亞嗰個文明再研究嘅話咧，嗰、那個文明之源呢個講法其實再應該再深入啲。係 啦， 就係、是、我哋今日嘅宗教嘅信仰啦、或者係一啲即係科技技術咧，其實除咗農業之外，仲喺嗰度嚟嘅。 嗯哼，係做一個關鍵，因為當你講呢個蘇美嘅文明咧，都好多好多都講嘅，嘅蘇美文明喺嗰個地底嗰度，就是、潛伏一個沉睡嘅一個魔王啊嘛，一個古外星人啦嚇，即係亦都係講話嗰個黑蘇魯神話，亦都係講緊呢一個瞓咗覺嘅呢個魔星，咁、佢一直瞓覺咗嗰時候咧，其實佢個腦海中咧就好似裝置咁樣嘅，發緊夢嘅。發緊夢，咁而啲佢喺夢嘅裏面咧，就出現嘅嗰啲內容咧，就變成咗後來嘅我哋一千零一夜 Arabian Night 嘅嗰啲故仔嘅嚇。咁所以你頭先咧喺度提及咗嗰個成個嗰個過程咧，裏面咧就衍生咗我哋咧，因為我哋做寫劇本啊嗰啲人咧，故事嘅最元祖嘅咧嗰時間咧，我直直都係覺得啊，同埋一啲最美麗嘅嗰啲古仔啊嗰啲嘢，都係喺呢一個蘇美嘅文明孕育出嚟嘅。咁所以咧，你話佢即係如果喺個追查嘅裏面嚟講咧，呢個創世嘅神話。或者至得喺度咧，伊甸園嘅呢個故事裏面咧，係來於呢個蘇美嘅呢個美索不達米亞嘅呢個文化，你傳出嚟嗰時候咧，呢個係其中嘅一個方向，一個線索嚟。 係啊，但問題就係你而家睇嗰啲即係 楔形文字， 你唔係咁容易睇得明啊嘛。 咁所以釘頭文 係啊，釘頭文，所以你就引起一啲即係好大嘅爭論咯。 嗯， 咁至於話嗰個具體嘅考古嘅發現咧，我諗咧。譬如我哋之前講嗰個哥貝克力石陣咧、就應該有少少 嗰、那個 係啦，有少少線索啦。就係當其時由呢個農由一個遊牧，唔好講係遊牧咧，就係、是、所謂 forage 獵人，獵人都其實都未必佢咩，就係總之周圍走嚟走去，佢固定嘅地方咧，其實首先要拜咗神先嘅。咁點解要拜神先咧？你如果用一個平常嘅解釋、就是，就係可能啲人有啲咁嘅心理。其實唔係，係真係有人教咗佢哋， 係啦，有得到 神嘅啟示，所以就要覺得就要即係去再供奉呢班神、所以如果你睇 across the board 咧，所有成個即係人類文明咧，所有嘅技藝咧喺神話入邊都係其他人教嘅，唔係自己諗出嚟嘅， 係。咁啊，而且佢嗰個石頭鎮嘅嗰個講就係、是。嗰啲你話係獵人啦，咁佢喺嗰個棲息同埋收料嘅時候咧，佢就係喺星星傳落嚟嘅，係嗰啲料。 咁你講到呢度咧，其實有一個好大題目咧，就可能將來有功力嘅時候咧，先至講咧，咪呢個真係實在太大挑戰啦。就原來有 楔形文字 天文學， 嗯 嗱、呢、這個天文學嗰個咧，我哋以前亦都略略提過嘅。咁因為有一集咧，我哋講尼尼微常數啊。咁尼尼微係咩咧？尼微就事實上係今次嗰個亞述王國嘅一個附近嘅地方嚟嘅，叫尼尼微啊嘛。係。Nineve 就係 N E N E V E H 啊嘛。N I N E N I N E V E H 啦，就係而家個咧，就係喺當地應該係廢墟嚟嘅，都係伊拉克嚟嘅。就當地其實咧，就係好古上古嘅時候咧，係一個圖書館嚟嘅。咁入面咧，個 楔形文 字有一個好長好長嘅數目字，呢、這個數目字咧係冇理由出現喺當其時呢、這、一個日常嘅生活入面嘅，因為實在數字太大啦，即係如果我哋講幾廿萬億咁樣啦。咁後來就即係發覺咧，有人就覺得呢個數字咧，其實可以應用於喺我哋任何即係所有太陽系入面嘅天體嘅比例入面、包括呢個地球嗰、那個。地軸的歲差啦，或者是星，即是太陽系入邊嘅星體之間的距離啦，全部都同呢個數字有關嘅。咁具體嗰、那個即係比例咧，咁我哋嗰一集有講過少少嘅，咁大家可以聽翻嗰集咯。咁呢個就係我哋講一樣嘢，就係原來喺呢個 美索不達米亞邊文字嘅記錄入邊咧，有好多嘢可能係同我哋理解嘅歷史咧，係可以推翻，而且令到我哋一個更深嘅認識 嘅。即係已經一早咧，就係已經將有啲內容寫咗出嚟。而我哋咧就後來至以為咧啊，應該之後嘅嗰、那個文化出嚟嘅。 係啊，咁最後一個問題想問阿 James 人，咁呢啲算唔算服裝咧？ 如果你係 嗱，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其實大家唔好有呢、這個即係、就是、否定啊。到而家仲可以掘啲新嘢出嚟嘅， 同埋佢甚至乎係用某種聯繫形式去啟發嗰啲開發者嘅話，喺某程度上真係唔係正。不是正統知識傳遞的方法啦、或者另類啦，甚至他講到是透過一些即是、時間性啊，或者 他中間是 挺虛的，就是喂你是即是要有人不知什麼法則下 去找回這些 puzzle 出來去研究咯。 不是第一件事在哪裡你大家不肯定、找了出來未必有人看， 是 看了未必明白，是吧，這個是幾個即是 最大的個困難來的。咁但係唔知點解到咗咁上下咧，就係咦？佢話佢睇得明喎。 適當時候就有啲 人想睇。佢話佢睇得明喎。咁你又好難同佢拗啊？點解咧？就係、是、大家冇一個客觀基礎，就係佢講得啱唔啱，係點樣啦、譬如所以講話呢個 Sakara Sitchin 講嘅，譬如 Nibiru 啊，或者啲 Anunnaki 呢啲，即係到依家都係一個唔能夠肯定嘅一個講法咯，所以正統學下邊係冇講嘅。咁但係咧，其實即係我今晚第四次想講咩，就係、是、研究所謂古代嘅 cuneiform 呢啲 楔形文字， 係唔知佢一個嘅。 嗯， 其實仲有啲人，但係啲人咧，即係出嚟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基本上唔喺學校學大學入面出到嚟，就係、是、透過所謂佢哋嘅自修。去公餘的時間去研究咯，咁結果就出了很多即係、就是、我哋意想不到的一啲講法出嚟咯。咁呢個即係 Christian O'Brien 咧，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咧，就可以睇佢幾本書。咁其中頭先我提過呢本咧《The Shining Ones》咧，大家可能都係喺Amazon 入邊都會揾到嘅。就主要講咧就係、是、亞當夏娃出自邊度咧？就是、南黎巴嫩。咁今日似乎都係一個戰亂嘅地方嚟嘅，即係我哋講親呢啲咧，其實都係打緊仗嘅地方嚟嘅。 咁你想印證係唔係咧？你就要入戰場咧。 係啊，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